在世界中，你。 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。 北京瑞意达店销售总监高刚，新春里借着 FM 九九九的电波平台给大家送上祝福，祝福听友朋友们新年行大运，平安健康，吉祥如意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庞大伟业腾势 4S 店的总经理刘光宏，感谢2016年有 FM 九九九一路上的陪伴，2017年希望 FM 九九九越办越好，也祝愿节日期间还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听友们事业有成，家财万贯，行车路上注意安全，祝您新春快乐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十里河居然之家王笑华，感谢2016年有 FM99.9 一路上的陪伴，2017年希望 FM99.9 越办越好，同时祝愿各位听友事业有成，新春快乐。 FM999 是有条不紊， FM999 是温文尔雅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

相拥与固执，欢乐伴泪珠，东方花烛夜，情人成眷属，金榜题名时，无悔寒窗。 K K， 你那个福字贴歪了啊！ 是这吗？ 往左边一点，往左边一点。哎 ，Nico， 你快点，就等你了。 梦阳，你再拿两双筷子。 好嘞， 李岩，快把椅子搬过来呀、啊！ 好。 苏然，快点把四喜丸子放我这儿，我最爱吃了。 心情还有几个菜呀、啊？我都饿了。 马上来，马上来。 那这样，来，今天过年啊，我觉得咱们所有的主持人齐聚一堂也不容易，我提议让 K K 先来走一个。 哎，你们等会儿嘛，我觉得还是先给听众拜个年嘛，一会儿有大家喝的。 就是先给听众拜年。 来，我起个头啊，祝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金鸡报晓， 财源滚滚，福寿安康，阖家欢乐， 新春大吉， 万事如意。 我们给大家 拜年啦。 擦伤女人心思，命运气不够，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，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， 那年女人情绪令热情不够，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勇敢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不停转动，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不走， 面对两人 只要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只要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。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，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饭， 晚上要陪客户， 我有事儿不回去。 老爸，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， 晚上加班， 帮朋友个忙，不回去了啊。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忽略的东西呢？ 爸爸，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，我很想你。 儿子，今天你妈包了水饺，回家吃饭吧。 老公，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？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。 从今天开始，回家吃饭，品味幸福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欢迎来到听友天下，这里是春节特别节目，我是孟阳。今天大年初五，俗称破五节。以前啊，从初一到周五，民间都有好多的迷信禁忌，比如说不能用生米做饭，妇女呢不能动针线，不能搞卫生，不能打碎东西等等。但是过了初五之后，这些禁忌呢都要解除了，所以呢称这一天为破五，又叫小年儿。今天我们来到上海过小年儿。上海人过春节的时候啊，特别注重两个旧俗，一个呢是吃年夜饭，还有一个就是逛城隍庙。上海人吃年夜饭很讲究，以前进入腊月的时候就要开始张罗了，鸡鸭鱼肉、南货北货、果品糕点、糖果瓜子，样样力求办理齐全。年夜饭的菜肴呢，也是有煎、炒、炸、烩，样样都有，色香味形都达到完美。主妇大显身手，男士们呢外出采办，整个腊月合家团聚，欢乐融融。学富五车、日进斗金这些吉祥语也是人人都能说上两句。除夕之美在日落，那一晚上家长们也会都在家，尤其是远出的外者，都会在这一天赶回家，一起吃一顿年夜饭。在灯火下团坐一起，同吃年夜饭，一边吃一边喝，说说笑笑，这顿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。同时呢，也是这一年辛苦到头，尽享天伦之乐，故称合家欢。吃完了年夜饭，家里面的长者呢，吃完饭之后，今天也不早睡了，会围着炉火守岁，也是边说边笑，一边吃着小吃，大家不会觉得这一夜太长。到了子夜的时候呢，有一些人就会赶早去城里的庙里啊，烧着头香。守岁一直要到鸡打鸣，天微亮，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会穿上新衣服、新帽子、新鞋，在早已安好贡品的堂前拜天地、祭祖先。小朋友们呢，也要跟家长拜年了，家长会给小孩准备好压岁钱，也就是红包，这是孩子们念叨已久的盼望了。这个时候可算是欢天喜地到手来啊。接着就是开门放炮竹来迎亲，邻里相见，互道新年好。从初一到初五，亲戚朋友呢也会来来往往的拜年，来的时候啊，待客必须要请他们喝元宝茶，就是在茶里面放上青果，同时呢茶盖顶上也要放一枚青果，还要用金漆盘来装果品献客，口中呢要说恭喜多如意。有的时候呢也要请来拜年的亲戚朋友吃酒饭。不过呢现在啊，这种拜年之风到清末的时候啊已经慢慢的简化了，到今天更是简单无比了。新年相见，除了互相走动、互相拜年之外，其余的时间呢，就是要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来欢度了。 以前过年啊，这城隍庙、土地庙、文庙可是人潮拥挤，各行各业都会在春节的时候休息，所以呢，人们就会到城隍庙的内园、翠秀堂、点春堂等等。到了初一和十五，游人云集，川流不息，游园出来就是商场，吃的、用的、看的、玩的，样样都有。逛城隍庙也成为了上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习俗。而且呀，由于上海很早以前就是东南繁华的大商邑，商业发展比较好，所以这大年初五开市之日必然要迎财神。商家呢接财神多会供奉三牲，比如说生猪头、鲤鱼和雄鸡。鲤鱼呢谐音是利鱼，利益的利，剩余的鱼，特别受到欢迎。而且呢，现在市场里面也有来自农村的乡人们向大家兜售新鲜的鲤鱼，被称为元宝鱼，故称送元宝。初五的子时，这些商户们呢也会在自己店里挂上赵公元帅的星像。除了猪头、鲤鱼、雄鸡这三牲的贡品之外呢，其他的贡品也是非常的丰盛，点上蜡烛光耀满堂。接着呢，就是到商户外面大放炮竹，此起彼伏，声震百里，连续不断。现在呢，由于天气的原因啊，这炮竹可能是不能放了，不过呢，这正月初五依然是街上最热闹的一天了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999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Yeah.

哟。 大家好，我是意大利国家旅游局中国代表处的王思慧。新春里借着 FM99.9 的电波平台给大家送祝福啦，祝福听友们新年行大运，步步高升，平安健康，吉祥如意。 我是康辉旅游集团副总裁郭芳，我代表康辉旅游集团在这里给大家拜年啦，祝大家新的一年烦恼都走远，好运挡不住，每天都快乐。康辉旅游集团也将更加努力，让大家的旅行生活更精彩。 FM99.9 的听友们，我是北京京城悦吉利萨斯店的市场营销总监杨海翠。新年了，祝愿大家紫气东来，万象更新，心岁平安，年年如意。无论新的一年工作多忙碌，都要记得常回家看看父母，家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。最后祝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快乐的新春。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FM 99.9 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我们不